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刘坤，今年21岁。我学的是编导专业，我非常喜欢我的专业，然后我希望我能在我的专业上取得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报志愿的时候报了一个特别好的学校，然后跟那个学校差2分，然后因为它是技术专业，然后志愿它是属于梯度志愿，之后好的学校没上成，然后稍微差一点的学校就没报上。后来补录的时候录了一个很不好的学校，刚来的时候感觉很难受，然后慢慢已经习惯了，所以我要在这个学校中更加好好学习。 感觉好轻松，全新的激动，享受畅快的传送，随便谈什么心灵都相通，从未有过的感受，比我这样的热络和你的频率相同，此刻我在心中对着自己说，爱随时能够接通、世界有我尽情追求，未来的方向掌握在手中，感受比我无法形容，这样的热络和你的频率相同，此刻我在心中对着自己说，爱随时能 什么？ 来份豆浆油条。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 或者开水配白面包， 开水与白面包， 再或者哦，来一杯卡布奇诺也不错。 没问题，活力音乐早餐 填饱你的耳朵，欢迎光临活力 Music 课。 多少的年华才能浇出一朵花，青春的尾巴拖着牵挂不肯离开家，还有多少的眼泪来不及掉就蒸发，要狠心面对匆匆忙忙的步伐，我傻啦啦啦啦，你说啦啦啦啦啦，请把那云端连是你的头发，空的那么大，一朵云朵都不下。时光里滴答答答答，随着人长大，窗外的风景不停变化，谁能抓住它？生命为何充满这么多无聊的黄瓜？空虚寂寞，看着你我他，我傻。 歌，我也为你唱过最忧伤的歌。 so much to discover. Please don't stop me now. Every time I touch it, the front of the ground. Let them go. All the ones trying to get in the door. I'ma go where they all couldn't go. Up a floor, up a floor, up a floor. Oh, I know we can get higher. There's levels to your love. Yeah, there's levels to your love. And I know we can get higher. There's levels to your love.Upon the world, you and that drug you're dealing should be just the law. All this heat keep rising, think you stop, drop and roll. I'm bottling up the lightning, supernatural. Let them go. All the ones trying to get in the door. I'ma go where they all couldn't go. Up a floor, up a floor, up a floor. Yeah, I know we can get 真的我，你清楚的看到，我许多。 用真情牵动沙脸，心也心也软了一些，一转眼新的一天，计划太多会天逐渐，要不要试着接受，换了一时是一时的这些，没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幽默渐渐不见，一些些的绵绵被关收敛，昨晚的梦里面露台鲜花新鲜，窗面有些古典，谁培养了训练，你抱着我转圈，在南方的雨天，怎么雨水又甜，怎么回忆都咸， 天

重来，我应该释怀，在街头徘徊，下雨时为你撑伞，对你的爱成阻碍，祝福你愉快。窗外的天气像你心忐忑不定，如果这是结局，我希望你深深的满意。你就是我的小星星，挂在那天上放光，轻易放弃，还像流浪的许愿瓶，每个心愿都是为你，就算不能够在一起，我还是为你担心。 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 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着你有我和我的单车，微凉的傍晚有你陪着我，晚霞再美不及你眼眸的夜色，没有说再见，离别总是沉默。我时常也把心事轻轻诉说，我们在春风秋雨里无话不说，却在春去秋来中失去了联络。是否你也会偶尔想起我，还是你在过着与我无关的生活？幸好彼此的青春都没有错过，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有我。我的年少有你，你的青春。 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开始，英雄那天空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阿罗斯转身山河裂开，是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骄纵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钟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天空的心里图锣鼓惊天起夜、yeah, 金甲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我的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一擦亮晶不暴不折吗？ 最茫茫脑袋前程悠悠，这股寸寸痛的事情不是头那么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像沙漠的烟火失足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做了废话就留到收工，那些苦衷没人能懂，原来英雄也走走白晶晶的笑容，染红了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就是谎话算是个天下，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声大声大声，我是齐天大圣，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 声。用合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 不曾爱上自由，却不曾

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让你们开心的是不我都去，不要再皱眉，讨厌这个世界，生命该珍好才满愉悦，不要再流眼泪，拒绝这个世界，充满勇气的是不我是这回， 渐行渐远渐无数，此时此夜思念那么清楚，烟在空中两三句话拼来拼去不舍摘下，直到真他人了也亮， 太多，写下不了交出，隐藏。

一回。 守护你的